为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南方本部和海外本部7月4号发表了共同决议。决议指出，通过七色联合声明严肃发布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统一祖国3项原则，这是祖国统一的基石和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它指明了按照我们民族的意愿和利益，依靠民族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途径。历史性的6·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是统一祖国3项原则的体现，给同胞的苛刻心理增强了一种信心，即只要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就一定能够实现统一。但是在南朝鲜篡夺权力的反统一保守政府，将统一祖国3项原则等一系列北南协议都化为乌有，并阻挠其履行，结果北南关系退回到七色联合声明发表以前的时期。在南朝鲜，由于群众性全民抗争的爆发，一向追求亲美崇外和同族对抗、实行反人民苛政的保守政府遭到了弹劾，这充分证明谁规避自主、逆行于和平，执意阻挠统一，谁就不能在这天下同民族共存。在历史性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之际，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南方本部和海外本部，出于要切实坚持和履行统一祖国3项原则和2个北南宣言，为祖国统一带来新转机的意志，发表共同决议如下：一、泛民联将在祖国统一运动中坚持一项重视并切实坚持民族利益的自主原则；二、泛民联将更加果敢地展开一场反对外部势力及其追随势力要把民族屈辱和浩劫的战争挑衅行为，维护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的斗争。三、泛民联将更高地举起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为实现北方、南方和海外各阶层的团结与联合而展开积极的斗争。